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野生生物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那么大熊猫为何会被降级呢？这样的降级意味着什么呢？几十年来，为了保护大熊猫，中国科学家们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请到嘉宾跟大家来介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态文学纪实作品《大熊猫的春天》。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资深的熊猫文化人，也是中英文版的《看熊猫》杂志的执行主编谭凯。哎，谭凯您好。 好，你们好。 另外一位呢，就是这本书《大熊猫的春天》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的张梦瑶。哎，张梦瑶你好。 朋友们好。 今天请到二位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熊猫的春天》这本书，同时啊，也跟大家说说这回这个大熊猫濒危等级降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的，它这样的一个濒危等级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么这里我首先想问一下谭凯，您作为一个对大熊猫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位资深的这样的人士哈，大熊猫的这种濒危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什么？它会产生的影响，您觉得都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从濒危降为那个易危，就是非常危险，到了不是那么太危险了。我认为就是对中国人来讲，也稍微松了一口气。对大熊猫的话，保护方面我们就取得了成绩，得到国际的认证，我说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哈，一直到现在，虽然说它由这个濒危降为易危了，但是目前的野外种群数量1800多只，这个数量也不算特别的多哈。那么您觉得这种濒危降为易危的话，会对大熊猫的保护啊，不管是这种野外种群数量的这样的一个维护，或者说是让它有一个更缓慢的增长，还是对于大熊猫的这样一个它的整个的啊，不管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繁育的哈，这样的一个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中国的要干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那个濒危到了个易危啊，1864只，分布在67个自然保护区，很破碎的一块一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南部，就是我们往南走，北边稍微好一点，我们的岷山山系、邛崃山系，还有秦岭那一块，一共五大山系，特别到了下边这个大小凉山这一块，破碎化的情况比较严重。什么叫破碎化呢？就是我们虽然有1864只，四川有1387只，四川占了全国熊猫的74.4%，但是它这个分布啊不太合理，特别是到了凉山这一块，它这个有的小种群，就是说一个地方就好像只有这个男女不平等的那个 就是老弱也不平等，他一定要二十几只才一个种群，一个合理的老中、 哦、 老中青，就得我们从人来说话，就是老中青那样的合理比例。那么有些地方已经是孤岛上的分布，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的修公路啊、修铁路啊、矿产开发等等，使它那个破碎化，这一点是我认为是我们的残疾当中要看到危机。所以我们一点没有松劲。我觉得我的接触的这个熊猫这一行的人，所有人没有一点松劲。 那您觉得就是这种整个的这样一个保护区的破碎化，其实就是和人类的发展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吗？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标准呢，我先说这个标准呢，这个标准是2016年是那个 IUCN， 就是那个国际联盟，它有一个评价动植物的一个标准，就是从那个灭绝到极危，就是非常危险。实际上熊猫有一段也有极危，就是挂红色警告牌的，就是那个时候只有1000只，1980年左右，80年81年那八几年，就是我们唱那个建筑开花，熊猫早餐在哪里，请让我们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们自己，唱那个熊猫咪咪那个歌的时候，80年是最危险，那个是最危险的时候，然后就变成了濒危，然后通过这么几十年努力了，变成一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过去的肯定，并不是我们将来就不危险，那个一危还是危啊。而且这个标准呢是国际联盟他们定的，2016年他们就宣布了，我们就没有正面回答，觉得我们还是，现在又过了这么5年了，是吧？就是我们保护司也承认他这个应该是说比较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现在大熊猫的野外种群数量是1800多只，那您也提到 1864只， 对，1864只。然后呢，大熊猫的野外种群数量最低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只有1000只多一点。 对对。 那我们看到，差不多现在已经过了40年左右的时间了，其实才从1000只左右增长到1800多只，只增长了800多只。其实增长这个速度，您认为是这是一个种群的正常的增长速度，还是说，它增长速度这样算比较缓慢的？ 不是，应该说还是比较正常，因为我们采取了几大措施。第一就是90年代的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不准砍，一棵树也不准砍，然后我们又划了67个保护区，熊猫保护区，所以这些都是重大的措施，加上我们的科学研究，在就是异地保护，就是迁地保护，就是说把熊猫弄在人工环境下进行人工繁育，然后人工繁育这边就繁育的不得了，去年就到年底就600多只了，人工繁育的熊猫600多只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说成绩还是很大，然后现在下一步就分批的游戏，人工环境下长大的熊猫或者是母亲带着崽，然后下放农村，下放到野地去，从人工圈养条件到野外去。就现在就走这一步，所以说我认为我们这几大步骤做得很好，还是。 对，那刚才您还是提到，就是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最低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那历史上有没有相应的记载？比如说大熊猫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数量最多的时候大概能有多少只？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么导致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不断的下降到这么一个1000只左右的低点的时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如果说历史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估计，比如说四川也在我们建国初期的话，应该可能有几千只到上万只熊猫，因为那个时候宝成路还没修通，那个时候峨眉山有熊猫，青城山就是都江堰的熊猫也很多。1953年，第一只熊猫从那个都江堰走到那个赵公山手下来，走到一个长镇上，那只熊猫。就是一直走迷路的，就走到大街上来了。是这样的，说那个时候熊猫还是比较多的。后来我们大搞建设，从我们森林面积可以看到，我们到80年代为什么很危机？80年代我们的森林砍伐太厉害了，原来是40%的森林覆盖面，后来统计最危险的是42%了，然后现在又开始恢复了20几30几了，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人为的。但是我们有自觉地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建设和保护始终有矛盾。 您正在收听的是 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个《大熊猫的春天》这本书哈。那这本书我想先来问一下我们这本书的责编，问一下这个张梦瑶哈。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本书是如何要策划这本书的？其实咱们中国我们目前从出版物看到讲大熊猫的书其实还不少，那这本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目前看到的大熊猫的书其实大部分是面对儿童的绘本，然后童话故事。提到这本书的策划，其实也要非常感谢谭凯老师。因为谭凯老师是资深熊猫文化人，他这么多年一直关注熊猫，关注熊猫野化的问题。他自己之前也创作过两本书，《大熊猫的故事》，还有汶川地震中的这个熊猫救助问题。大概是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熊猫保护中心想要把他们这个熊猫野化的这项科研成果记录下来。他们应该是先联系到谭凯老师。因为我们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蒋燕老师是谭凯老师的老朋友，所以谭凯老师第一时间想到蒋燕老师。然后我们沟通了这本书的想法，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突然有一本就是说之前大家都在谈熊猫。谈熊猫怎么可爱，熊猫究竟是怎么从一个极少群体慢慢的群体不断扩大，然后发展起来。其实这背后有很多故事，不仅有可爱的一面，背后还有这个熊猫人的故事。在《大熊猫的春天》这本书里边，我们着重提到了一个群体叫熊猫人。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人在默默的保护熊猫，从事熊猫的科研研究，才能使熊猫这个群体慢慢的繁殖扩大，然后在科研上也有这个野化放归取得了很多至今来说令人很满意的成果。进行了这些沟通以后呢，我们很快就是在蒋岩老师带领下，我们工作室的几位编辑一起到了四川，然后谭凯老师带领我们到了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整个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游览、调研、采风，这个过程是非常震撼的。不仅看到了这个园内的那么多可爱的熊猫，然后他们跟工作人员之间的这个交流，这工作人员真的是像妈妈一样带每个熊猫，然后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故事。然后也参观了他们的熊猫医院，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他们这个成果。这个过程下来以后，我们觉得这本书必须要出版，必须要做，把就是熊猫发展群体背后我们取得的科研成果和默默付出的这群人把它推出来。 这里再问一下这个谭凯老师哈，说到这本书的这样一个整个策划的过程，刚开始您是得到了一个怎样的信息，能跟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吗？这本书是怎么找到您的？当时最开始是怎么和您说的呢？ 他那个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啊，他们比较重要的文化活动他们都要给我通通气，有时候征求我的意见，因为他们以前忙就没有他们自己的事儿都忘了都。我是很有心的，从1981年10月11号，《人民日报》发一个整版，叫《在熊猫的故乡》，我的报告文学，我一直40年来我没有断过跟他们的联系。加上我办了个杂志，看熊猫杂志，我是没有断过，所以说我的记得比他们自己还多。所以说他们那个自然保护区成立30周年、50周年的时候，那个书都是我给他们编。这样的话，他们要想把野放编一个，我说很好啊。他们就说要找最好的出版社，我想我在心目中最好就是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出版社。而且他们也做的很有水平，但是呢，我认为他们这个文字啊，还有这个体力啊，各方面都还不够，所以就进行了不停的来回的拉锯，搞了这么在很时间比较长，几个月上1年多吧，就文字方面都搞了很 多，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这本书包括在一些故事的收集的时候，您都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还是他们提供给您呢？还是说您主动去他这个保护中心去更多的去了解的呢？ 不，那个作者就本身是保护区，他们就不需要我，我只不过跟他们提意见，希望他们按照什么样的那个方法来展示他们的那个内容。 内容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但是他们有时候啊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早期那个武夷鹏、哦，武夷鹏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武夷鹏了，对不对？他1978年3月用胡锦初老师建立的第一个大熊猫野外那个生态的观察站，直到现在是世界第一嘛，对吧？只有这么一个观察站。 嗯， 那么这主要是从那儿开始的，以后的野外的工作都是那儿开始的。但是现在的胡老师90多岁了，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几乎全部退休了，没有人了都。但是我呢，因为我还前年我还爬到武夷鹏上去了一趟。所以我还是很关心这个武夷鹏以后的人那些，那个故事应该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我觉得我只不过提醒他们还要采访谁，还要采访谁，还要去增加什么内容，我只不过这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其实这里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一下，比如说这个大熊猫的野化，那么人工繁育的这样的大熊猫为什么要对它进行野化呢？ 人工繁育大熊猫就好比是城里人长大的小孩，你把它扔到野外它就没法生活，你要是在一个完全在野外生活很习惯的野外生活的，它就会自己找吃的，是吧？就是很简单，人工环境下的熊猫你放到野外它就不太会找，但是水源在哪儿怎么找，如果遇到的天敌怎么办，对吧？这一切都必须要野化，就野外生存的本领你必须要学习啊，就这样的话。所以说人工环境下的这个野化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人工繁殖大熊猫呢一直就在它人工的环境下给让它长大就好了，那为什么要野化呢？ 你比如像现在我们梁山，比如说我们那个李子坪那个地方，比如有10几只不到20只熊猫，它的结构不行啊，老年的老，老的老，能够那个繁育的母熊猫很少啊，它的种群就完了，它再过几年就没有了，就要补充那个，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一块地方种群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我们一定要补充种源让它复壮。 明白， 这就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几次母熊猫，比如说去了几次，一下它这个就活跃起来了。 因为大熊猫啊，就是它，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孩子啊，你要教他，比如说一些生活的技能，我应该做些什么，可以用这种我们人类的语言跟他说，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啊，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注意啊，不要走丢了。但是大熊猫它是动物，我们没有办法对它用这种我们人类的语言跟它进行沟通。那这时候谁来教它？比如说怎么去找吃的，怎么去躲避天敌。怎么去跟别的熊猫进行沟通交流，怎么在野外当中生活，这块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研究人员这个到底怎么去做呢？ 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它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把从小进行培养，2岁就开始培养，给它竹子给它绳子吃，然后呢它就始终见不着人，然后慢慢长大，它有个比较一号培养圈，只有比较100亩200亩一个地方，他能自己能找到吃的，这个地方是竹子很丰富，然后再给他扩大，就他的那个活动范围一点一点，比如说一号培训圈、2号培训圈、3号培训圈，比如到3号就已经完全和大自然基本上一致了。那么天台山那个地方就是3号培训，那就很宽了、很大了，一个圈，就这样的话，逐渐让他适应，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母亲带崽。在母亲本来就在野外生活的，她有野外生活的经历，然后她自己在野外生了以后，她就会教她那个怎么样生活。熊猫的母亲她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也很有爱心，对自己的小宝宝非常爱，但是她又教她生存本领，比如像第一爬树，她是凶巴巴的，就像一个魔鬼教练一样，那个小孩不愿意爬树了，他的幼崽他就咬他，硬让他爬，爬得精疲力尽，然后爬够了他又把他咬回来，叼叼的他又不让你爬高了还摔下来怎么办，爬高了也不行，爬低也不行，就是他要那个母亲啊，他要训练小孩从小就爬树，还有涉水，还有怎么找竹子吃，找先吃，找怎么找嫩竹子是怎么样选，就教他的生存本领，教了以后他慢慢就怎么找水源，怎么避闻到 孤儿不对，闻到黄喉貂来了，什么那个狼来了，那个柴狗来了，什么包括野猪来了，他马上跑到树上去躲起来。这是母亲待宰的一种方法，这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美国那边传过来的一个方法，在成都大熊猫基地，他们这样做就叫做半野放。比如说，他有只熊猫圆圆，这个圆圆和这个跟这饲养员关系很好，那么他就把它带到那个农森林里去了，让他自己去玩，从小就这么带，就是叫半野放，随时能看到他，随时能发现问题。这样的话，他这个办法也是，我认为也是一种方法。还是夏乐博士很推荐的方法，他说这个方法比较好。现在也是正在进行，所以我说的几种方法都在进行。 那这样的话，其实一只大熊猫的野化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然后花费了研究人很大的心血，是吧？ 那当然了，那个是，一句话就是大熊猫的春天。它的春天是熊猫的春天，也是我们人类生态的觉醒的一个春天。我也是我们中国这保护的上面的一个春天。而且有这么一点，我就说每一只熊猫都有名，特别是出国的熊猫都不得了，都是和平友谊大使，名气大得很。但是在熊猫背后的一些饲养员、熊猫妈妈们，还有那些科学家们，他们是无名的。 是的，是这样的。哎，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熊猫的春天》哈。问一下这个张梦瑶，这个名字是咱们出版社这边定的，还是由这个谭凯老师来起的呢？你跟大家说一说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的，记得最开始是什么样，但是一定是这个我们跟谭凯老师沟通的结果。因为这个春天的意味很强，然后有一定的隐喻，就是说大熊猫这个群体负壮，然后迎来了他们的春天，生命的春天。包括这个春天对我们来说也意味着很多生机，很多希望，所以可能应该是皎燕老师、谭凯老师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下，觉得这个题目是最有意味的，所以定了它。 那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作者有好几位， 作者一共有三位， 是吧？那这本书，比如这三位作者大概是怎么分工的？这本书当中每位作者他都负责一些什么样的部分？我们请这个张梦瑶跟大家来说一说。 其实这本书集合了是不同这个研究员，然后工作人员的经历。张和民还有这个张志忠两位是熊猫研究中心的领导，他们也是早期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他们自己的日记记录其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主要执笔人员其实是王永月老师，因为他之前也从事过熊猫这类型的文学写作，写作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大部分是由他完成，然后呢，这期间由谭凯老师在成都组织了几次改稿会，对他们这个就是架构啊，需要填充的内容进行协调。其实谭凯老师在其中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那您刚才提到这样一类这样的文学跟熊猫有关的文学，我们去怎么去定义说这样的一类文学呢？ 其实它大体上就是属于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把它引申为叫生命文学。我不知道这个谭凯老师前辈谭凯老师同不同意这种 叫法？应该是这样的。还可以叫生态文学或者生命文学都可以。其实生态也包括了生命，就是从卡尔寂静的春天就开始向人类发出警告，人类开始注重了环境以后，我们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认为是这样的，包括珍妮·古多尔那什么，那个大猩猩的召唤什么那些，包括夏乐博士的最后大熊猫，还有第三集的馈赠，这些都是属于关注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个绿色问题、和平发展的问题、生态平衡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要关注的。 那我们从这个责任编辑的角度，您是怎么定义说生态文学、生命文学呢？ 我其实当时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像您这个想到这么多哈。我觉得这本书主要传达的就是一种，除了它这个纪实部分写了很多熊猫的故事、科技上的，还有熊猫人的故事。其实它还提供了一种这个文学观念，就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以及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 生态发展取得了很多进展，就是之前工业时代的那种人的主体性很强，人是绝对强大，藐视一切那种观点已经被我们这个抛弃掉了。 嗯， 我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肯定是我们与自然一定与动物是和谐相处的，这样彼此都能实现共赢。 嗯 嗯，就像现在我们这本书所写到的，大家投入这么多经济人力资源，然后这么多情感，这么多精力来进行大熊猫的野化繁育工作，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生命观的践行。 嗯， 你会发现，就是说通过这个阅读这本书里边的故事，其实工作人员们不是在进行简单的，就是说我在完成一种工作，其实有很多这个信仰情感在这里边。 嗯嗯， 其实这个书里边有一个篇章页的图，写的是草草送草草到武夷棚野化，那张照片画面就是一辆小卡车，然后拉着草草，草草身边放着一大箱这个脆苹果，脆苹果，熊猫的零食是那个苹果， 苹果， 他们很喜欢吃这些水果，还有甜的东西。 嗯， 那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很悲壮，很凄凉，就像你把自己好好就培育了很长时间，赋予了很多情感的这么一个孩子，把他送到远方去，你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但是呢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要成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么有关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哈，我也想问一下张梦瑶哈，我发现这本书它的设计很有特点，很有意思啊，而且封面就是一个大熊猫，就是以绿色和白色为主色调哈。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独具的匠心的地方，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哎，好的，这本书是曾经获过中国最美的书的美编陶雷先生帮我们设计的。他其实花费了很多心思哈。这本书外封打开是一个熊猫的造型，非常可爱，而且在那个熊猫的两个眼睛处呢，他配了两张非常精彩的何胜山先生的那个摄影作品，是两个野外的非常可爱的熊猫的形象。另外那个内封呢，陶老师选了一张就是刚出生的能够代表大熊猫生命的春天的这么一张图，在野外的一个很萌萌达的，还露水还有点打湿身上的这么一个小熊猫的图片。 那您觉得哈，就这本书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它和其他的讲熊猫的书不一样的地方是吧，那您觉得我们的读者通过这本书能够读到一些什么？ 第一方面肯定是知识，科学知识方面的，就是说熊猫怎么进行野化，然后工作人员怎么对他们进行追踪，野外的环境，野生状态下的熊猫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怎么进行科学的野化，怎么进行野外引种试验，这个是就是说知识方面的。另外就是情感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在动物园接触的熊猫，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我和你这么一种视角，就是说它是一个动物，我来围观它 啊，我来看它， 我来看它， 对， 它是一个对象。但在这本书里边你会看到熊猫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跟它是有情感上的沟通。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观看更为紧密的这么一种联系方式，包括跟尊重熊猫的这种生命，然后我们期待它未来的群体是能够自由自在在崇山峻岭里边奔跑，有很多这个人的情感方面的交流期待在里边。 对，我想问一下唐凯老师哈，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这个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咱们的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哈，已经达到了1864只，是吧？这个受这个濒危等级呢，是由这个濒危降为易危了。那今后我们的熊猫，大熊猫在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工作需要亟待加强的？您觉得哪个方面需要更加的努力的呢？ 我前面其实已经说了，第一就是我们那些小的那个种群的那个破碎化的地方，那些孤岛上分布的，要让它种群服壮，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第二个，我就实际上就是全世界都遇到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保护和发展起，怎么样协调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那个范围就很大了，花了很多，比如说。融金县也花了， 石棉线画了多少块，自然画到的那个国家公园就不能够搞建设了，不能搞其他的。那么这个老百姓吃什么，他们怎么生产，怎么生活，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协调发展，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够持久发展，对吧？ 嗯， 才能持续发展。 哎，那您觉得哈，就刚才您反复提到了，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刚才也提到了有关这个大熊猫目前这个野生生存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孤岛化的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孤岛给连起来，让它连成片呢？ 哎，对了，你说的就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走廊带。那就比如像那个鸣山山系，它就 A、B 两个种群。A 种群和 B 种群，实际上它30年前由于我们修公路，就修成了两边了，对吧？就成了 A 种群和 B 种群。后来我们想办法就把这个路啊，就是正好熊猫的爱情通道，经常翻山越岭那个爱情通道，把那个公路给它改了，公路改成那个隧道了，别再往山上走了，让给熊猫留下通道，就是个种群化的破碎化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通道，现在我们已经在大量的就是。搞通道建设。 另外呢，您刚才还提到就是有关这个解决野生动物和人的矛盾的问题，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不仅仅是大熊猫的保护，包括其他的野生动物的保护可能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金丝猴啊，比如说藏羚羊，藏羚羊可能还好一点，因为这个很多都是无人区。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解决和人的生活的矛盾，据您的了解，是不会不会有这个我们的居民朋友啊，或者说生活在山里面这样的山民朋友哈，农民朋友，他们会对比如说自己必须要换一个地方去居住，或者说自己必须要改变自己所习惯的那种生存方式谋生的渠道，他们会不会有意见？ 我觉得意见不意见，就是说你提供的环境，提供的条件，或者政府引导他们建设，他们自己觉得有奔头，那就很好。就是一方面要政府要引导，要给他们出点子，另外的话我觉得遵循市场规律，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我们看一下耿达也是那个中国大熊猫就是研究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耿达嘛，就是那耿达乡，汶川县的耿达乡。他现在耿达乡的老百姓搞旅游搞得很好啊。那耿达的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避暑非常好，没有蚊子，很凉快啊，晚上非常凉快，一程都是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 这么近。 很近，那地方康养是绝对好地方。我在前几年就说放一个暑假就吃一年了，就够吃一年了。 还真的是这样哈，我们也希望我们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恢复的越来越多哈。其实也就意味着哈，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环境啊，我们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了，是吧？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大熊猫的春天》啊，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哈，有关大熊猫的故事，和环境保护相关的这样的知识。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微博当中搜索和添加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大家呢可以在微博当中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视频，以及我们每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推荐的私房书单。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喂喂喂。